第五篇仁爱 第33则，别人有喜事要替他高兴，不可生嫉妒心。意解：别人有喜庆荣耀之事，或有特殊才能，我们都应该替他高兴，为他祝福。这个是成人之美的随喜功德。等到我们有喜事时，自然都会有人来帮助我们。反之，如果别人有喜庆荣耀之事，我们心生嫉妒比较，则自己身心备受煎熬。同时等到我们有喜事时，必然蒙受嫉妒障碍。 故事：李斯嫉才，毁才，害人害己。韩非是战国时代韩国一位了不起的思想家，是集法家大成的人物。在荀子的学生当中，以他和李斯最为出名，但是论起成绩，韩非又高出一等，因此李斯好嫉妒他。韩非有一个好大的缺点，就是讲说话口窒窒，因此只有靠着写书宣扬自己的学说。韩非文笔流畅，所写的《韩非子》一书是以后法家思想里面最宝贵的经典。有一次秦王偶然看到韩非的著作，日日捧读，手不释卷。看完之后召见宰相李斯进宫，询问之下方知道韩非是李斯的同学。秦王长叹一声地说： 啊，咁有才华的人，我如果能够见他一面，死了亦甘心。 后来经过安排，韩非终于来到秦国，同秦王见了面。秦王准备好好重用他的时候，由于李斯觉得秦王如此欣赏韩非，我这个宰相职位早晚不保，不如先下手为强。于是暗中收买秦国大臣姚贾，唆使他在秦王面前进谗言，说韩非是韩国派来的间谍。秦王是个猜疑心很重的人，竟然相信了谗言，就将韩非拘押起来。李斯唯恐秦王回心转意，就偷偷派人拿了一包毒药，假借王命强迫韩非自杀。当时韩非要求面见秦王说明，都被李斯阻止，终于满腔悲愤痛苦地吞下毒药，结束一生。后来李斯在秦始皇驾崩之后，亦都遭到赵高的陷害，以私通楚道，谋危社稷，论五刑，当腰斩，夷三族。李斯有才无德，嫉妒韩非和读书人，建议秦始皇焚书坑儒，最终遭到杀身之祸。何知天道因果循环，丝毫不爽啊。故事：多给别人掌声。有一个故事可以说明我们欣赏别人、给人掌声的重要。有一日，王先生在家里面吃饭，他见到有一道烤鸭的鸭只有一只脚，于是他就问他太太：为什么这只鸭只有一只脚的？他太太就说了： 有什么好奇怪啊，我们家的鸭都是只有一只脚啊。 我不信，所有鸭都有两只脚的啦，为什么只有我们家的鸭比较特别啊？他太太又说了： 不信，你自己到祠堂去看看。 于是王先生跑去祠堂看看他的鸭， 由于啲鸭正喺度睡午觉，所以都缩住一只脚，只用一只脚站立。因此睇过去，所有嘅鸭都只系有一只脚。黄先生灵机一动，朝鸭子栖息嘅方向好用力咁样鼓掌，鼓掌嘅掌声就将鸭子都惊醒啦，纷纷都将缩住嘅嗰只脚放咗落嚟。你睇下，佢哋唔系又变翻两只脚啦咩？黄先生好得意咁样同佢太太讲： 就系啊，如果你想食有两只脚嘅鸭，就请嚟啲掌声啦。 太太咁样回答。由上述嘅故事可以知道，夫妻朋友和睦相处嘅秘诀，就系要常常睇到对方嘅优点。别人有喜事或者得到某种荣誉，我哋都应该唔吝啬给予掌声或者赞美，常常谂住别人嘅善行，不可生嫉妒心。呢、这个就系落实佛陀所讲，昼夜常念、思维、观察善法。善法就系善言、善心、善行。因此，夫妻朋友之间如果能够经常想住睇住对方嘅好处，多给对方称赞，彼此互相包容，如此就能够使夫妻朋友永远和睦相处啊。故事《红楼梦》的公案。《红楼梦》是清朝曹雪芹的旷世巨著，在此以《红楼梦》第80回黄道士与贾宝玉的对话为例，说明嫉妒心的习气是很难对峙的故事。宝玉说：我问你啊，有没有一帖药方是可以医治女人的嫉妒病的？黄道士听到之后拍手咁笑住话： 呢下就算啦，唔单止话冇药方，就系、是、连听都冇听见过。 宝玉笑住咁话：咁样都唔算得系啲咩啫。黄道士又急忙咁样讲啦： 呢帖妒忌嘅膏药就冇听讲过啦，但系就有一种汤药或者可以医，只系慢一啲，唔能够立刻见效嘅。 宝玉话：咩汤药啊？点样食噶？黄道士就话啦： 呢、这个叫做疗道汤，用极好嘅秋梨一个，二钱冰糖，一钱陈皮，水三碗。梨熟为道，每日清早食咁样一个梨，食来食去就好啦。 宝玉就话啦：咁都唔算得系咩啫，只怕未必见效喎。黄道士话啦： 一剂冇效，食十剂；今日冇效，听日再食；今年冇效，明年再食。还掂呢三味药都系润肺开胃，唔伤人嘅。甜丝丝嘅，又止咳嗽，又好食。食过100岁，人还掂系要死噶嘛？死咗仲妒忌啲乜嘢啊？嗰阵时就见效啦。 讲完之后，宝玉、培明都大笑不止。虽然咁样嘅一段公案喺度表达人性中嘅善道系无药可医，但其实黄道士只在话俾宝玉知道，连佢卖嘅膏药都系假嘅，只不过系混饭食嘅啫。虽然如此，我哋仍然应该努力克服自己嘅嫉妒心。就如朱子自家格言所讲：人有喜庆，不可生妒忌心；人有祸患，不可生喜恨心也。